我时间实在太宝贵，不能浪费。I'm busy, boy, my bike， 卡太多一下。 成为 trouble with SL 全球流行 F couple 会 single easy yeah F having paddle 想过这样的生活我建议可以买 lotto 别说我这我从来没这记忆的零花钱在口袋里也没这请你们看新时代 yes 怕谁在代理能那么多的 rap 就这首值得骄傲啦啦啦我是但住在部门的话地下作品都没出废话就是脏话说我 rap 不走位的人那些跟风黑我的人下来继续听歌你们没资格有我创造的狗带 That's my rapping in your city so freaking 每一个人听到我的 flow That's my king Kong 天生带有穿透力的声音 Do you like it? 这首歌必定会成效特殊 However you like itWaiter, can I take my order please for let me know the complete Here's the table on my level, seven better from Get my apple ready 去下一个地方度假后不别羡慕不是谁都可以成为像我这样特别的人太多光说不做的人或者说他永远比起做的不切实际的人我想几个字就拿起手中的比 Michelangelo 一样的艺术的天分如果你想来就先把你弄了、啊都样样出彩真的是 fantasy 不是 rapping thinking 还是演技就是这么的有出息去那都是 VIP 但我尊重每一个人你不懂 just never the fantasy 感到 got the mind 现在跟着这个节奏点头吧跟着音乐大手吧还想再听两口吗那你就拿去循环吧现在跟着这个节奏点头吧跟着音乐大手吧还想再听两口吗那你就拿去循环吧 我要你在我身旁

漂流在那个路口，我听的这一首歌你有没有听过，我会不会有火花在闪烁，谁在做一个看来傻傻的梦，谁的心事也是微微酸的，谁也在寻找某个小小的宇宙，谁也会在这个世界有些执着，谁的胡思乱想也没人懂，也没人懂，谁才会是我想守护的小宇宙， Love don't discriminate between sins and saints. Taste, taste, taste. We keep loving anyway.

的自己。找你十年后的自己，流的泪受的伤会过去，哭过笑过都是憧憬里，遗憾不留在心底。找给十年后尽管